我也应该承认， 这就行了。痛苦的真实比隐瞒强。 十分钟啊，爸爸，你愁什么呢？当人们欢乐和悲哀的时候，都需要音乐。音乐家不给送葬和舞会上演奏，还能在哪里演奏？我认为，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谢谢孩子，您瞧见了。要是我没有这些孩子，我怎么办？我的孩子们，好极了。 是啊，家庭生活大为活跃。你们继续，我祝你们一切都好。 那经常。 你选择的时机不恰当。 不，爸，不青睐他。这回你阻挡不了我。 等等，伙计，干嘛这么着急呢？先把这个包放下啊！ 放鞋碰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还要干什么？你指望爸爸好了，他都会办好的。 心疼。 你昨天夜里到他那干什么去？谁请你去的？谁请你去的？ 我，那是为你好啊。 疯子，你不管我的时候要好得多。行了。别闹了， 我有两张电影票，我想公众并不反对我的离开。 我看够了，大闹了一场，你们想把今天的节目匆匆表演完？再见 你。站住， 等一等，我愿意向你赔礼道歉， 但是我禁止你出走。 伙计，我们的协议怎么办？ 走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自己留下来。我一看见你们，我就讨厌。对你说，放开手！我一看见你们，我就烦。放开我！ 放开他！ 既然这样，我们没有必要强留他。让他 滚！ 我心疼。 没什么，没什么啊。你让他一人混混。 大闹了。真漂亮，黑管协奏曲 就是这样。现在该你了，你开始吧，让父亲见鬼去吧。你对父亲是不会客气的。 看吧看吧，又来了。现在你都听到了，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本事？ 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不放在心上。 您千万别放在心上。你蔑视一切吧，你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办吧。 徐阳，你是不是该走了？ 住嘴。 是啊， 不管什么闲事， 我是该走吧。 不，你留下来，这至少需要一个头脑正常的人。 我知道我在这是多余的，我知道的很清楚。 爸爸，你少说几句。 我很遗憾，但我真的该走了。 不，你留下来。 妮娜，你应该正确理解我。我向自己发过誓，而你是在撒娇。 好吧，那你走吧。闹不好啊，你真要迟到了。 那我们还是明天见啊。 为什么？啊？ 我在这是多余的。我。我是个破沙发，他早就想把我给扔出去了。你看吧，这就是他们，我的孩子们。你看吧，这就是他们，我的孩子们。是的，我养育了一批残酷的利己主义者，冷酷的。好利的，忘恩负义的利己主义者。 别憋气，爸爸，我看你说的不对。 我完成任务了，我把他们养大了，现在我自由了，晚年也可以享受一下孤独的生活。 你不会是一个人的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搬过来。 你说 是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搬到你这儿来住。 孩子，我就你一个啊，你是唯一的。要是没有你，